嘿，各位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阿牛，叫做《超级喜欢》。阿牛有着不同角度的生活创作，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、乐观和期待，曲风温暖而亲切，还有属于阿牛的俏皮和幽默感融入到歌曲当中，一起来听到《超级喜欢》。 窗外的阳光洒在你脸上，写下符号。我弹着吉他，你在我身边胡闹。那些音符蒸发，跟着你乱着调。我超级喜欢你瞪着我看，傻傻的模样。我超级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你抱的彩糖和你的梦想都很美好，你不会变老，我就爱你。白发苍苍也让我心乱跳，我超级喜欢你步伐很大，跨进了阳光。我超级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天底下没有什么事会让我害怕，因为有你陪在身旁，让我感动也让我疯狂去飞翔。我超级喜欢你瞪着我看，傻傻的模样。我超级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我超级喜欢然后牵你的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我超级喜欢你也赚钱给我花，我们手牵着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 随便你去花心甩

是在不同的时空还牵着你的手，想知道你真的过得好吗，没有我也许手就解脱，将思念转折在一张书签本，悄悄到你身边，现在我试着习惯一个人过，也许你已经开始新的生活，陪着我的叫做寂寞，陪你的是谁呢？想知道你真的过得好吗，没有我也许是种解脱，将思念传说在一张书签本，悄悄的身边，现在我试着习惯一个人过，也许你已经开始新的生活，陪着我的叫做寂寞，陪你的是谁呢？也许在不同的时空还牵着你的手， say just many and time

全部带走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带走每条大流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 好的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接下来这位歌手呢，你可能不是那么的熟知，他叫做 Creety， 他是一名知名的古风歌手，演唱的作品呢多为古风歌曲，嗓音甜美大气。那一起来听到 Creety 带来《杯酒呼吁旧关河》。 长长过家的刹那，是被地后泪落他眉骨吗？阴夜眼角鬓发，苍粗拂过故人笑无尽的伤疤，颓然跌落在身下，分不清滔天虚与沙，交织少时并陪山间万物落尘埃野马。少年时无处山门，山中便现出彩白写诗人，可是他不忘宗教童年懂事，在夜落日深夜宿阳山月下，听闻他流转中谁家，怎知羌笛在风指尖离死平沙，眼前长河落白沙，茫茫天星只与他，少年将军冰冷的铠甲和白雪相拥坠下，山间蝉鸣的长夏，回忆拥簇的酒花，一世不一长枪过那日白人藏家，半生与他斗酒作马。白雪相拥

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由游鸿明为我们带来的《白色恋人》。这首歌走的是世界乐的风格，贯穿了中外古今的历程，大气磅礴，非常的豪迈。《白色恋人》前面描述的景色都很精致，给人一种清新冷艳的感觉，表达的是一种凄美的爱情故事。一起来听到游鸿明带来《白色恋人》。 冷空气，吹清晰，你在南极冰山雪地里。极光中雪白的肌肤是哀愁是美丽，为了要遇见你，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，斑驳的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，下就是一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我斯托克的父爱，沉寂轻叹。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谁不成风，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悲欢聚散一眼眼，谁在心上含着泪，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月。下就是一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我斯托克的呼喊，沉寂轻叹。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悲欢聚散一眼眼，写在心上含着泪，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眼泪。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谁不争锋？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悲欢聚散一夜夜，写在心上含着泪，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月。 如果爱告诉我

是他的灵魂，他可以奉献一生为他所爱的人。 如果你没有行动，懒惰就会生根发芽，没有梦想，堕落就会生根发芽，时间越长根就越深，到时候想站起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。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，抽出这心缓缓呼吸，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。Oh baby，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，用我的心化作星星，填满你寂寞的夜里。我最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，就让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，让我对你说，对你说，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。让我拥有你的未来，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，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。让我拥有你全部的爱。 这样的感觉。 再为难，别管我会受伤，想看体谅我已经习惯，不然又能怎样，只不诚实太会说谎，爱情只是昂贵的橱窗，烟火里灿烂陈列甜美幻想，谁当真谁依旧上当，既然以为你会不一样，但凭什么你要不一样，到处的温暖没理由能撑到天亮，错的不是我。

公司地址：三和广电网络公司一层营业厅，市信访局对面。咨询电话：96888-3220-797、3221-797。微信公众号：hbsh96888。感谢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介绍一些健康小常识给你。晒太阳呢，对人体是有益的，但是夏季很容易因过度的暴晒造成晒伤。医生建议我们晒伤后呢，可以用生土豆片在晒伤处来摩擦，这样呢能够防止细菌附着在表皮上，缓解痒痛感。被晒伤的你试试吧。 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，你又何必流泪？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，我的爱情有隔绝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知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何止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宁愿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不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把我将你忘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我的爱情有隔绝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知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 刻痛彻我心扉。何止心痛的感觉， 心痛的感觉， 总是我在体会， 总是我在体会。 当我心碎，宁愿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把我将你忘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不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迷乱，逃不过纠缠。从此迷乱，逃不过纠缠。 欢迎回来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着各位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，叫做《又见炊烟》。听着这首歌，画面立即清晰了起来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2000年。王菲身着一身墨绿色的连衣裙皮装，从央视舞台的角落缓缓上升，身体随着韵律摆动着，垂坠的长发却一直就这么随着身。感谢你带给我所有的记忆，一起来听到王菲的《又见炊烟》。 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夕阳又是 you

雨下，千只雀追不上流沙，万只蝶抵不